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旧梦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了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梅兰竹菊，很高兴能在这里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下面我们共同分享著名女作家毕淑敏的一篇作品《我所喜欢的女人》节选。我喜欢爱花的女性。花是我们日常能随手得到的最美好的景色，从昂贵的玫瑰到卑微的野菊，花不论出处，朵不分大小，只要生机勃勃地开放着，就是令人心仪的美丽。不喜欢花的女性，她的心多半亦化为寸草不生的黑戈壁。我喜欢到了时候就恋爱，到了时候就生子的女人，恰似一株按照节气拔苗节力的麦子。我能理解一切的晚恋晚育和独身，可我总顽固认为逆时辰而动需储存偌大的勇气才能上路。如果是平凡的女子，还是珍爱上苍赋予的天然节律，徐步向前。我喜欢爱读书的女人，书不是胭脂，却会使女人心颜常驻；书不是棍棒，却会使女人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却会使女人飞翔；书不是万能的，却会使女人千变万化。不读书的女人，无论她怎样冰雪聪明，只有一世才情，可书中收藏着百代精华。我喜欢深存感恩之心又独自远行的女人，知道谢父母却不盲从，知道谢天地却不畏惧，知道谢自己却不自恋，知道谢朋友却不依赖，知道谢每一粒种子每一缕清风，也知道要早起播种和御风而行。倘若一个女人能做到让另一个女人都非常喜欢，那她一定是个奇女子。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人的标准，这些标准虽然不尽相同，却总有些共同之处。喜欢的女人是这样，喜欢的男人也是一样。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北京时间11:05，北京文艺广播，各位好，这里是每天为各位播出的好哥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儿呢是周一，天气呢不是那么的明媚跟阳光哈，不知道大家的心情如何哈，无所谓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推出的这位明星还有他的所有的歌的专辑呢都是非常重磅给力的，相信呢在他的音乐当中各位的心情会明媚起来哈。每一次呢网上出现关于这个周杰伦的消息哈，甭管是新作品呢还是这个新闻呢，这个在评论区里哇就会出现一大堆人高喊，我是老杰迷，我是周杰伦多少多少年的歌迷，我听周杰伦已经多少多少年了。嗯，还有前排一位大叔谢顶了也在喊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充分说明了一个点，就是周杰伦岁数也不小了。其实呢这些充分说明了周杰伦的人气很高，而且覆盖面很广。那么问题就来了，周杰伦的人气为啥就这么高呢？相信呢很多朋友就说，不为啥，就是喜欢呢，歌就是好听啊。这个道理呢显然也说得通，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答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用说话，就听歌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在歌坛星云录板块当中来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周杰伦的成功哲学，没准他的路啊，还有你，特别是收音机前的很多年轻朋友可以借鉴的部分。欢迎大家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今天呢，就是主题就是聊周杰伦。您呢，想说任何跟周杰伦有关系的话题、故事、经历都可以，欢迎大家。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三个关于哲学的终极问题，那就是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开玩笑了哈，这三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对吧？如果说谁能把这仨问题清晰完美的解答出来，那么 OK， 你离成功就已经不远了。那么周杰伦呢就显然做出了一个完美的属于他的答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那么这其实呢是一个关于音乐个性化的问题，对吧？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不记得周杰伦第一张专辑当中有那么一首歌叫做《完美主义》。那么这首歌的结尾部分呢，就是周杰伦反反复复在唠叨自己的名字。当时呢，很多人就觉得，哇，这谁呀，这么自恋？那么究竟是不是周杰伦这么自恋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一首经典的周杰伦的歌曲《完美主义》。完事儿之后，我们接着说。 如果说爱可以造句，如果说分离能够翻译，如果这一切真的可以，我想要将我的寂寞封闭，然后在这里不限日期，然后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场悲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你也许是孤寂才不肯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泪滴闪烁成唯一伤人的秘密。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让我连歌都难以下笔，将真心抽离写成日记，像是一场默剧。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分手的我像语言暴力，我以无能为力再提起，决定不再熟悉。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场悲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如果你内心是哭泣才能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泪滴 写真日记，像是一场默剧，都完美主义在这里，分数的往下雨点把你，我以无能为力再提起，决定不能收拾。 完美主义来自周杰伦，听出来了哈，最后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都是在重复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哈。听完之后呢，我也突然间有一个灵感哈，改天呢我也做一个片花，这个片花呢没有其他的话，就是英超英超英超。那么其实呢，这个周杰伦这是在给自己的作品在赋予标签，那么他呢也是在早期给自己的歌呢创造了很多标签，比如说爵士嘻哈、耍酷、自恋、咬字不清等等，对不对？那么通过前两张专辑呢，这和范特西让大家对于他呢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记得那个时候呢，大家一说到周杰伦想到的就是哼哼哈嘿，还有这个咬字不清。那么大家一听演唱风格呢，就知道这个就是周杰伦的歌。接下来分享一首他非常经典的歌曲《开不了口》。 想你的抱，爱在胸膛，你却已在别了我。 开不了口，来自周董周杰伦哈。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周杰伦，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暗黑系的喵先生他说了哈，其实对于杰伦我不是那么感冒，上中学时呢大街小巷都是他的龙卷风，很多孩子学双截棍都是因为他。我记得后来听他的以父之名和叶惠美，感触还挺深的。毕竟呢我喜欢的是摇滚，虽说我对于 R&B 没有太大的反应，但是呢他也曾经陪我度过了很多青春，比如说劲舞团的夜曲，其实喜欢一首歌可能就会想起某个人了。易先生也说了哈，喜欢周杰伦是因为轨迹，其实呢那时候也没有太喜欢，但是悉尼的女生呢特别喜欢周杰伦，那时候呢周杰伦发了11月的肖邦，每天放学后呢我都会陪他留到最后，等人都走了我们一起听一遍专辑，一边听一边唱然后再回家。但是呢故事的最后我们好像还是说了拜拜。七叔七凡凡说了哈，三年级的时候喜欢上了周杰伦，当时呢班上只有我和我的闺蜜喜欢他，当时呢周杰伦的唱腔和歌曲呢一直是为人诟病，可是呢我的闺蜜却在教室里大声嚷嚷，等着吧他以后一定会红，肯定会红。现在看来我的闺蜜真是一个预言家哈。好吧，在给自己贴标签这件事情上呢，周杰伦在刚出道的时候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传统唱片业呢是规模化生产的时代，大量的歌曲呢都是创作精英批量制作的，很难打上歌手的个人标签，区别呢无非就是在于唱功和歌手的本身气质方面。咱们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么同样是李宗盛的歌啊，林忆莲唱出来和莫文蔚唱出来就是俩味儿，但歌呢归根到底还是姓李。那么周杰伦做的努力呢就是让自己唱的所有的歌呢都姓周，哪怕这歌原唱不是他，在翻唱的时候呢也要融入自己的风格，对吧？蔡依林呢还有等等这个萧亚轩呢等等，他们有些唱的周杰伦这个给他们谱的曲一听就是啊，这肯定是周杰伦作词的，是吧？所以说呢最明显的还有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首叫默，再比如呢还有周杰伦在04年演唱会上翻唱的爱我别走，尤其是副歌部分真的非常周杰伦了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是其他歌手翻唱周杰伦这个写的曲子是一个感觉，那么周杰伦的翻唱其他人改编过后呢也是改编成为了周杰伦式的情歌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翻唱的这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想你，我没有你的消息，在漫无目的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 来自周杰伦翻唱版的爱我别走哈。翟大航给我们留言了，哇好长一段哈，我真的觉得这个前一段有一种说法叫佛系哈，我觉得我们听众留言真的可以是叫做诗人系了哈。他说或许成长不过是我们游走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借口，但是呢它却真实存在。我记得很多人都喜欢杰伦，也有人因为他的音乐在一起，也有分手的，说好的一起来听你的演唱会，但是分手了却没有来，总有那些心酸的故事和幸福的故事。还记得那个曾经跟你约定好的人吗？还记得秋刀鱼的味道吗？还记得那场爱的龙卷风吗？哇真的好戳心哈。想要获得成功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周杰伦呢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那么做到这个呢还远远不够，那明确了自己的风格之后呢，周杰伦继续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我从哪来。那周杰伦从哪来呢？我们在半点过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周杰伦的这个话题，还有他的那些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们的互动平台的人是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我是殷超，待会儿见。

这里面呢包括了 R&B，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华语歌坛呢开始逐渐进入了美式的节奏音乐。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呢就是 R&B。音乐人小虫呢在96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想得太美》，就算是一种对于 R&B 的尝试。后来呢还有这个大家都很熟知的一首歌曲《滴答滴》，对吧，李玟的，还有王力宏的《公转自转》，都是在尝试这样的风格。那么从呢2000年开始， R&B 成为了国内最时髦的音乐风格，而周杰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出道的。那么刚才我们上半时段的就是最后一首歌曲《爱在西元前》，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R&B 的这样的风格。那么在周董早期的专辑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显的听到一些时代的印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R&B 这样的元素，甚至在后来呢还加入了一些新金属，那就是 Linkin Park 玩的那些音乐风格。所以说呢，周董能够顺利的脱颖而出，除了个人才华和个性鲜明之外呢，也算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如果说周董出道的时候玩的是摇滚，或者说唱的是苦情歌，估计啊永远都不会出头，因为那个时期类似歌太多了，对不对？而且呢大家的喜好呢也都在慢慢发生的改变。而且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哈，我个人有点这样的这个特点哈，就是说经常喜欢一些就是说新鲜的东西，比如哪怕我们家里桌子这个月是横着放，下个月可能我就会竖着放了哈。所以说呢作为一个歌者，其实呢说到底它是属于服务行业的，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说你真的是要以大家的喜好来引领大家，然后满足大家这样的喜好才行。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怎么说呢，传唱度可以说是最高但是也是被玩的最坏的一首歌吧，双截棍，来自周杰伦。 Let's go. 双截棍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哈。刚才呢这个在结尾的部分断了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哈，其实呢是为了达到播出的这个标准，大家听到的这个断的时间我们普通的这个音乐 APP 上会长一些，在我们这儿就会短一些，因为就是怕空播哈。好吧，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可乐妞说了哈，也是长段的文字，一起长大的约定那样真心，与你聊不完的曾经，而我已经分不清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蒲公英的约定曾经是我和他最喜欢的歌曲，这大概唱出我们的心声，两个人整天以朋友的名义互怼多年，时间久了彼此也不太确定那种喜欢到底是因为友情还是爱情。我们的青春没有网红，只有周董。哇，好赞的。那么哥特式的永恒也说了，哎，问问哈，有没有85前听周杰伦的，我84年的，2000年开始听，那时候呢刚上高一，现在都是俩孩的爹了哈，再听他的老歌仿佛一下回到那年的晚自习，在操场上一起牵手的那个没成孩他娘的他，但是呢没啥遗憾的。嚯，看完你留言我心里都一紧哈，幸亏你用的是一个网名，不是用你的真名，不然被你媳妇听到的话，你就我也姓周说了，14岁的时候我开始听爱在西元前，那时候呢没钱买专辑，听的都是磁带，来来回听了好多遍，哎，一听磁带，一提磁带又暴露年龄了哈。小呆姐姐说了，我印象最深的歌就是《以父之名》，因为歌太长，歌词太难背了。那时候周董出专辑，我就把磁带的歌词本放在枕头下，睡醒了就拿来背歌词。妈妈叫我起来吃饭，我就说我在背单词、背课文，以我班里稳居前3的成绩，爸妈丝毫没有怀疑过。啊，这样的同学是让我们这样学习不好的同学是最讨厌的哈。这个学习不曾落下，而且呢这个娱乐项目也不曾落下，天才天才哈。好，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哈，解决了这个我从哪儿来的这样的问题还不算完，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要到哪儿去。那么周杰伦呢到底要到哪儿去呢？其实就是要到歌迷当中去。那么这个呢其实解决的就是文化落脚点的问题。你甭管是 R&B 也好，还是外来文化也好，外来文化的背后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不对？那么如果想要让咱们中国人彻底接受，你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那么只有改造好了才能算是真正的落脚，如果说只是一味照搬是吧，往往那就是貌合神离，自娱自乐了哈。那么其实呢，小虫创作、任贤齐演唱的《心太软》就算是一种本土化的改造。那么陶喆、王力宏后来呢也尝试过改造，但是呢周杰伦无疑才是最成功的。首先呢他音乐当中就已经有强烈的个性化了哈，这就已经把他呢作为一个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依附到了作品之中，有了这个了。然后呢方文山等人帮他一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带入到了作品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周杰伦在每一张专辑当中，特别是后来的专辑当中，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都会有一首的代表作品，也就是中国风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的这首中国风作品《兰亭序》。 纱门催心细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悲托却难作你的泪，真迹却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羞怯似醉，我本一些恶魔相不对，你懂有余味，一根朱砂到底见了谁， 石板街回眸一笑你婉约，恨了没你要痛尽胆，谁让你蹙着眉眼，而生归途有胭脂味，人雁南飞，转身一别你惊泪，举一把月手两回忆怎么睡，又怎么会心事逆风绣花写真真眼泪，若花原点你为怨着谁， 兰亭序来自周董周杰伦。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儿我们的主题人物就是周杰伦，欢迎大家呢一起来互动。大果粒呢在微博上跟我斗贫呢，说这个奶茶粥出现了，我问他为啥是奶茶，他说呢自从周老师喝奶茶胖了之后我都不敢喝奶茶了，然后我就说但你还是胖了那么多对不对，那就无言以对了哈。小玲玲说了哈，周杰伦的歌呢就要周杰伦自己来唱，其他人呢谁都唱不出来那个味儿，独特的唱腔，模糊的咬字，慵懒的嗓音，感觉十年之后的周杰伦已经没有了这种唱腔和感觉了，可能是年龄增长，也可能是嗓音变粗，但是呢无论如何还是要支持杰伦的。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前半句哈，就是说他的歌真的需要他自己来唱，特别是之前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刀马旦李玟来唱的，我真的听完之后就觉得哇、哦、这个李玟老师是不是这个您就负责安静的美美的就行了，这歌呢还是让周杰伦自己来唱吧。小米呢也说现在的孩子呢胎教就听周杰伦了，以后孩子出生了还让他听周杰伦，儿歌什么的坚决不听，格调不能输，现在就是晴天七里香，那以后怎么能够回到两只老虎呢？这个胎教就听周杰伦，这个是不是需要经过科学的拷问，问问医生呢？这个我真的保留意见哈，就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谨慎一些为好哈。对于歌迷投其所好呢，在外来文化当中加入个人的元素，再加入中国文化的元素，算是周杰伦做本土化的三个步骤，是吧？把这三步做好了，周杰伦的作品呢，很快就被中国的听众就接受了。紧接呢，就是上课本、上试卷、上春晚。那么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其实真想实现真的不容易。没有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底蕴，不肯吃苦去不断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了，即便是把这些都做到了，想要成为周杰伦第二也太难了。为什么呢？先来听歌吧，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一会儿接着再说。 窗外的麻雀在给 些你突然起立上门，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雨下渐灭，我的爱依旧就像雨水，燕子落叶给我的思念厚厚一点，几句想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你只想在我湿的眉眼。转眼我的爱依旧就像雨水，窗台蝴蝶像是你完美 七里香，来自周杰伦的演绎。刚才我们说了哈，即便是我们做到了所有的方面啊，有知识底蕴，肯吃苦尝试，但是呢我们也很难成为第二个周杰伦。为什么呢？那么解决了三大哲学问题只是成功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周杰伦赶上了一个特殊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那么在2000年到2010年是咱们国家经济飞腾的黄金十年，经济文化大发展。那么这么一个相应的人物，解决了三大难题的周杰伦正好在这个时候送上门来。他的歌呢，从旋律到歌词再到文化含量，可以说是满足了各类人的需求，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甚至不同国籍的人都覆盖了，对吧？那么同时呢，再加上更为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互联网行业的突飞猛进，让周杰伦的歌曲通过网络有了更加深度的扩展。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周杰伦最火的一首歌曲，叫《晴天》。为什么说是最火的呢？因为在很多音乐网站上哈，这首歌的评论数量相当高。那么在其中一个网站之上呢，这首歌的评论数量高达210万条，可以说是全网评论量最高的一首歌曲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跟我类似的感觉哈，在早年我听他的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晴天，就心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听，就会真的是觉到一丝安慰，真的就像三四月的阳光一样哈，没有那么烈的洒在我们的心灵上。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晴天》，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今晚十点，今晚我们说电影，为各位送上的是《钢铁侠》。那么呢2013年5月1号，那么《钢铁侠3》在中国上映的时间呢比北美也是早了两天，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巧合哈。如果说呢您喜欢漫威的影片的话，那么今晚十点钟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不见不散。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